第四集，艾露恩的庇护。心爱萨利曾经是暗夜精灵文明无比辉煌的缩影，这座巨型都市的旁边就是暗夜精灵的力量基础，永恒之井。万众敬畏的女王艾萨拉一直居住在这座都市中，崇拜她的臣民便以她的名字为这座城市重新命名。如今的新艾萨利是一座废墟墓园，是燃烧军团的登陆点。凶暴的地狱犬不停地嗅着这里的碎石瓦砾，不放过任何生命和魔法的气味。它们伸出两根触手，不停地向四周窜动，仿佛每一根触手都有自己的意志。触手末端有一张生满利齿的圆口，在饥渴中不停地张开又闭合。地狱犬最享受的事情就是同时吸干施法者的能量和生命，而这些身负鳞甲的怪物张开的大口中露出的一排排利齿，表明生物的血肉对他们而言也是美味的点心。两头这样的恶魔猎犬正在一堆曾经是五层树屋的废墟上翻找，一阵行军的脚步声和盔甲磕碰声让他们迅速抬起了头。一排又一排凶猛的武士从两头地狱犬面前走过，他们的目标是距离这里有几天路程的暗夜精灵抵抗者们。这些恶魔卫士是入侵者的主力，数量远超其余恶魔战力的总和。他们身高九尺，肩膀和胸膛异常宽阔，但腰部却很窄，甚至可以说很细瘦。一对巨大锋利的尖角竖在他们几乎没有皮肉的头顶上，血红的眼睛警惕地观察着已经化为废土的精灵国度。尽管他们的行军队伍严密整齐，但是这些恶魔卫士却全都散发出了一种急躁焦灼的气氛，因为他们生来就是为了屠杀。不时会有一名恶魔卫士推搡一下同伴，整支队伍仿佛也会因为这样的争抢而突然崩溃。但从上方抽下来的鞭子会让这些士兵保持队列的整齐，伸展开火焰双翼的末日守卫飞行在每一支恶魔部队的上方，监察着一切敢于扰乱秩序的行为。他们比下面的士兵要更高一些，除此之外看不出太大差别，不过数量上要少很多，而智力又会比恶魔卫士高出很多。现在新艾萨利被一片恐怖的迷雾所覆盖，不过恶魔大军在这样的雾气中行进不会有任何困难。这种魔雾也是这支军队的一部分，就像士兵所装备的长剑、利斧和重矛一样。迷雾那种病态的绿色与每一个恶魔身上喷发出的可怕火舌毫无差别。在这片废墟中，许多暗夜精灵的头颅朝着燃烧军团进军的方向，他们和各种数不清的生灵都死在这支军团的利刃之下，正是他们崇敬有加的女王出卖了他们。现在这座都城中还活着的暗夜精灵只剩下了上层精灵、女王的仆人，他们居住在这座城市的一处隐秘地点。他们依然穿着色彩鲜艳的华丽长袍，过着放纵恣意的生活，等待着艾萨拉的旨意。女王宫殿的卫兵们仍然列队站在高墙上，眼睛里充满了和燃烧军团一样狂热的火焰。指挥他们的是瓦罗森队长，实际上在这些日子里他的职权更像是一位将军，而不是一名普通的队长。他是女王的眼睛和嘴，因为艾萨拉女王不允许别人打扰她享乐，只要她一声令下，这些精灵武士们就会和恶魔们一起去屠杀他们的同胞。当这座都市的居民惨遭屠戮的时候，他们就只是一群无动于衷的旁观者，就像这座宫殿中的绝大多数人一样。他们是艾萨拉的奴仆，无限忠诚于燃烧军团的君主萨格拉斯。 泰兰德被囚禁在这座宫殿地下深处的牢笼中，他在努力压抑心中强烈的恐惧感，同时不断向他的女神祈祷。他最后能够回忆起来的事情是，他正在恐怖的战场上受了致命伤，从坐骑上摔下来，撞到了头部，马法里奥将他拖到了安全地点。从那时起，一切变得模糊一团。泰兰德依稀记得一些可怕的影像和声音，山羊一样的怪物，生着恶心令人胆寒的嘴，带着爪子和长毛的手抓住了他，以及马法里奥绝望的声音，然后自己就在这里醒了过来。泰兰德已经是第一千次审视这间牢房，精致的嘴唇微微分开，显露出憾恨和严峻的神情。面对这样的处境，他只能摇摇头。他的手腕和脚踝上没有铁链，但情况也好不了多少。一团微微闪烁着绿光的球形结界漂浮在距离潮湿的岩石地面大约一尺高的地方，将他包裹在其中。在这里面，他能够站起来，将手臂伸过头顶，但是双腿却被紧紧束缚在一起。无论他怎样用力，都无法将自己的四肢分开。大恶魔阿克蒙德的魔法实在太强大了。但即使是能用魔法完全封固住泰兰德，阿克蒙德依然无法伤他分毫。他渴望拷打泰兰德，让这名精灵祭司屈服，彻底服从他的意志，成为他主人的奴仆。但每当阿克蒙德想要伤害泰兰德的身体时，一片微弱的月色光晕就会包裹住这名艾罗恩祭司，阿克蒙德和他的爪牙都无法穿透这层月光。这一层透明的月光却仿佛是数千尺的铁壁，阿克蒙德一次又一次地想要攻破它，却始终没有任何进展。盛怒之下，阿克蒙德一把抓住一个没有任何防备的恶魔卫士的脖子，毫不费力地便将他插进了另一个恶魔的喉咙里。从那时起，阿克蒙德就没有再来找过泰兰德。而让泰兰德最担心的是，他不想因为自己而让马法里奥受到拖累。突然，泰兰德听到了脚步声，一下子警惕起来。牢门被打开了，瓦罗森队长走了进来。这名脸上带着疤痕的军官身披光芒闪烁的翠绿战甲，胸前是用黄金镶嵌出的明亮的阳光四射的图案，垂在背后的斗篷和胸前的阳光图案一样金光闪闪。他用一双细长的眼睛盯着泰兰德，仿佛从来都不会眨动一下，那种犀利的目光甚至让泰兰德无法与他对视。而瓦罗森身后的那个人让泰兰德即使已经预料到来者是谁，但还是不得不努力压抑住自己的惊呼。艾萨拉女王的艳丽和完美正如同宫廷诗人所赞颂的那样，华丽的银色长发如瀑布一般落在背后，半睁开的眼睛是金色的，丰满的嘴唇散发出诱人的魅力。她穿着和头发颜色一样的银色长裙，轻薄的布料几乎无法遮挡她窈窕的腰身，两只手腕上各戴着一只宝石手镯，与之相配的耳环璎珞几乎一直垂到他裸露出来的优雅肩膀上，束住一头秀发的弓形王冠正中镶嵌了一颗红宝石。受到这颗宝石的凝聚，卫士手中火把的暗淡光线反射出几乎令人眼盲的灿烂光华。艾萨拉的身后跟着另一位女性，她也是一个美人，但在艾萨拉的面前，她的容颜就相形失色了。这名侍女的衣着也和她的主人相似，只是品味差了不止一个等级。她也尽可能像女王一样修饰了自己的头发，但她头发上的银色显然是来自染料，完全无法和艾萨拉光艳照人的秀发相比。她唯一引人注意的地方是她的眼睛，像大多数暗夜精灵一样，她有一双银色的眼睛，但这双眼睛却又有着一种奇异的猫眼一样的曲线。 他很清醒，陛下。 那么，就让我们好好看看，阿克蒙德大人如此器重的战利品。就是他？ 不能小瞧他，光中之光， 他似乎深得艾露恩的宠爱。 那又如何？艾露恩如何与伟大的萨格拉斯相比？ 您的话无比睿智，陛下。 是个漂亮的人，就是有些粗糙，也许能够做一名女仆。你觉得她……能再告诉我一下她的名字吗，队长？ 泰兰德。 泰兰德，你愿意做我的女仆吗？居住在这座宫殿里，受到我和我主人的宠幸，愿意吗？ 我已经向月亮女神发誓，我的生命和心灵都是属于她的。 不知感恩的小荡妇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 哼，你的心给的真容易呢，先是给了兄弟中的一个，然后又给了另一个，还有其他人吗？哼，难道和男人们玩玩还不够，让情人们为你大打出手才有趣是吗？他们为了你的名字而流出的血是那么甜美吗？说实话，我必须恭维你一句，是你斩断了那对双生兄弟的血脉连结，让他们只想撕碎对方的喉咙，彼此背叛，而这全都是因为你的一时高兴。哦天哪，我谈到让你伤心的话题了吗？我很抱歉，可怜的马法里奥和伊利丹，这是他们两个的名字对不对？伊利丹最可怜了，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真是一场悲剧，怪不得他会做出这种选择。 伊利丹怎么了？你是什么意思？ 好了，他需要休息，瓦罗森队长。跟我来，瓦斯奇，我们看看传送门的进展如何了。到萨格拉斯穿过那道门的时候，我要做好万全的准备，我要向他呈现出我最美好的样子。你真该重新考虑一下，是否愿意成为我的女仆，这样你才能让他们两个都活下来，继续和他们玩下去。当然，这要在我厌倦了他们以后。 铁门的撞击声回应着泰兰德渐渐泯灭的希望，他回想着马法里奥和伊利丹，他被绑架的时候马法里奥就在他身边，他知道马法里奥肯定会因为没能保护好自己而深深自责，他很担心这样的情绪会让马法里奥变得不顾一切，轻易落进恶魔的圈套。还有伊利丹，就在上一场战斗开始之前，伊利丹发现了泰兰德已经心有所属，他的反应很糟糕。尽管泰兰德知道艾萨拉的这番话显然是为了挫伤他的信心，但他还是禁不住将这几句话在心中一遍遍地回想。他很了解伊利丹，知道他会变得多么狂野。伊利丹的这种性情，加上因为自己被拒绝而受到刺激，会不会做出一些可怕的事情来？ 艾露恩，月亮女神，请照看他们两个。月亮女神，无论我遭遇怎样的命运，都请拯救伊利丹，至少是为了马法里奥，让他们不要为彼此而揪心，不要让伊利丹…… 这一刻，泰兰德感觉到自己附近有另一个人，那个人肯定在堡垒的高墙之内，离他很近。这一感觉持续的时间非常短暂，实在是太短了，但泰兰德很清楚他感到的是谁。伊利丹，伊利丹就在新艾萨里，在这座宫殿中。这个发现让泰兰德全身战栗，他仿佛看到了被囚禁的伊利丹受到残忍的审讯折磨。伊利丹不像他那样有艾露恩奇迹之爱的庇护，泰兰德觉得伊利丹的惨叫声就回荡在自己的耳边，恶魔会将伊利丹活活撕碎，他们的魔法会让那个精灵青年在每一个痛彻心扉的时刻都保持完整的清醒，他们一定会不择手段地折磨他，不仅是因为他曾经与燃烧军团英勇奋战，更是为了打垮马法里奥， 泰兰德再一次尝试去接触伊利丹的意识，但却毫无收获。但就在他进行这样的努力时，刚才那一瞬间的短暂接触却又让他感到困扰。泰兰德仔细思考那时的意念波动，认真回味自己的感受。他在伊利丹的情绪中感到了某种令人不安的信息，这让他不由得感到全身冰冷。现在他终于明白了女王话中的一些含义，无论怎样难以置信，伊利丹是自愿来到新艾萨利的，他想要侍奉燃烧军团的主人。 不，不，他不会这样的，他不会这样的。